各位年友，在唐朝的时候呢，根据《金刚经》灵验录，在唐朝有一位秀才。这位秀才呢，有一天经过佛寺，就听到佛寺的主持呢就讲《金刚经》，就讲到四句偈，第32份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咁呢位秀才聽到呢一句偈咧，佢覺得好有興趣，亦都好有詩意，因此佢時常念呢一首偈：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咁如是者咧，有幾個月佢都係中呢首偈。咁啊，有一日咧，佢就患病咧。在夢中好似係似夢非夢咧，就去到一個村落。呢個村落咧喺佢附近，喺佢係呢個村落咧係佢隔離嗰條村嚟嘅。咁喺個村落嗰度咧就有間屋嘅門口有人喺度排隊。咁啊，佢一路行不經不覺咁咧，就一路行到個村落咧，見到有四個人咧走入嗰個屋裏邊。咁佢喺不知不覺之中咧，又入去。咁原來呢四個人咧入去咩咧？就飲湯，入去有湯飲。咁啊，四個人都飲湯。咁佢又好似一半係不知不覺，一半又好似有人叫佢咁啊入去飲湯。咁啊，後邊忽然間有個人咧點講咧，就嗌出嚟啦。仲《金剛經》嘅偈嘅人唔准飲湯，咁佢就冇飲到啦。一話唔准飲湯，咪醒咗啦。醒咗之後咧，點解發咗呢個夢咧？咁可能呢個夢咧係去到隔離嘅村落，咁佢又跟住個夢中咧走翻隔離嘅村落，又去翻嗰間屋嗰度，真係有呢個地方。咁原來喺傾查之下咧，知道呢間屋裏邊咧就生咗五隻狗仔，其中一隻狗就死咗嘅。咁佢恍然大悟，佢話啊，可能佢飲咗啲湯咧，嗰只死嘅狗仔咧就冇死到，就係佢嚟嘅。咁啊，佢會投胎成為狗，就因為仲《金剛經》四句偈咧，就免咗呢個投胎之難啦。咁啊，《金剛經》能夠受持咧，不單止四句偈，如果你能夠受持讀誦咧，係功德非常之大嘅。昨日我哋講《金剛經》，就講到第一份。法會因由份第一，我們已經講了《金剛經》的經題，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》，法會因由份第一，我們再讀一遍。如是我問，一時佛在舍衛國，其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1250人區。以是世尊食時，著衣持缽，入舍衛大城乞食，於其城中次第乞兒。還至本處，飯食壓，收衣缽，洗足以敷座而坐。上次就講到呢度，咁今日繼續啦。善現啟請份第二，善現點解咧？善現啊，即係衰菩提。衰菩提嘅意思，個名嘅意思咧，衰菩提係釋迦牟尼佛嘅弟子。我哋叫做長老衰菩提，是長老衰菩提，得立區高嘅咧就叫長老，得就得行啦，立咧就結一下算一戒立。我哋出家人咧喺四月至到七月嘅期間咧就要結下安居嘅，喺結下安居嘅期間咧就唔出去噶啦，唔出去化緣嘅。如果冇結過下嘅出家人咧，就冇戒立噶咯喎，因為你結一下先至見到個戒立啊嘛，所以德行同埋戒立都好高嘅咧，叫長老。咁啊，長老衰菩提戒立好高嘅。咁啊，衰菩提嘅意思係空生善現善吉。點解空生咧？衰菩 Sariputra 衰菩提點解係空生咧？因為佢出世嘅時候咧，佢屋企係好有錢嘅。佢出世嘅時候，屋企裏邊嘅倉裏邊嘅啲珠寶咧，忽然間冇咗，但係七日之後咧又呈現翻。咁啊，算命嘅人咧話呢個係吉祥嘅預兆嚟嘅，唔係話唔好嘅。咁啊，所以空生而善現啦，咁啲珠寶又善現翻，所以佢亦都叫善現啦。 咁啊，善現啟請即係話咧，須菩提啟請問呢個問題。咁啊，《金剛經》以後嘅義理咧，就因為善現啟請問問題而引出成部《金剛經》嘅。咁我哋繼續下邊啦。是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，即從坐起，偏袒又肩又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。因為講《金剛經》咧，如果講得詳細咧，要講好耐時間嘅。我喺觀音寺温哥華講《金剛經》咧，講咗三年，不過就每日係每個星期咧係講45分鐘、30分鐘定45分鐘，先講咗三年。咁但係我今次咧係諗住唔會講咁長嘅。如果係簡單大家都明白嘅咧，我就唔會詳細講啦。嗱，好似話偏袒又肩又膝着地合掌恭敬嗰啲係。出家人印度出家人的風俗，當他很尊敬的時候問佛陀問題，這個他的風俗是要這樣做的，偏袒又肩又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。那些我不再詳細解釋他這個風俗 的意義了。稀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富足諸菩薩。稀有是什麼意思呢？是有兩個意思的。稀有釋迦牟尼佛偉大的行儀，講到一切眾生是很稀有的，很稀有難得 的偉行來的，講稀有。另外一個稀有就是前面釋迦牟尼佛領的隨眾1250人食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，乞食搭衣持缽，這些看上來好像很簡單的事，其實很稀有的。從簡單的生活之中呢，可以體現到他的持戒的重要性。出家人吃飯的時候搭衣持缽，結齋重咒結齋等等，都是很稀有的事。每一個行動每一個行為都稀有的。吃完吃齋五齋完之後呢，還至本處啦。食完齋就洗衣缽，洗衣缽咧係洗足，洗足之後咧敷座而坐，大家坐喺度咧開始研習佛法啦。咁呢個係好稀有嘅事情。咁就兩個稀有，可以話偉大嘅行儀同埋佢以前第一份裏邊法會因由份所做嘅事咧，睇起上嚟好似好簡單。我哋出家人食飯嘅時候唔係話。我哋坐埋就食咯，咁要搭衣持缽嘅，要三衣一缽。我哋平時喺佛寺裏邊咧，過堂咧都要搭衣嘅。如果你受過菩薩戒嘅居士咧，你食飯咧都應該係搭衣。啊，當然啦，你聽經更加要搭衣啦。呢度好多居士聽經都搭衣嘅，你受戒嘅時候聽經都要搭衣嘅。咁啊，稀有就有兩重嘅意義嘅。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富足諸菩薩。世尊，是男子是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雲何住？雲何降伏其心？世尊個梵文咧叫做 Bhagavati， 世尊，佛十個名號之一，佛有十個名號嘅噃。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如來嘅心時常懷念眾生，如來嘅口時常委托扶助众生，将他所得的法传授给众生。所以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心护念诸菩萨，口扶助诸菩萨。诸菩萨者，这里讲菩萨呢，就是菩萨是为什么呢？各有情。但是这里的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众生护念，如来善护念众生，诸菩萨善扶助诸菩萨。如來點解咧？如來咧，佛有十個號嘅噃。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。所以你睇經文嘅時候咧，如果你睇到哦明行足，你知道係如來十號之一啦。The ten epithets of the Buddha， 十個不同嘅名號。就雖然十個不同嘅名號啫，但係佢有不同嘅意義，但係都係講佛。嗱，亦都叫做世間解。咁啊，如來係點解咧？嗱，呢度簡單解啦。成真如之道，來成正覺，故名如來。即係話佢有一個真理，呢個真理咧，佢要讓眾生知道呢個真理，能夠讓眾生離苦得樂。人生嘅義理，我哋講人嘅意義、人嘅價值， 是各有不同，但是我們總括來說，人不外是兩樣事情他一定會追求的，一就是要遠離痛苦，二就是要追尋快樂。眾生是這樣的，要遠離痛苦，追尋快樂。那麼如來這個真如真理之道呢，能夠幫助眾生遠離痛苦，得到快樂，常樂我淨的快樂。那所以如來是成真如之道，來成正覺，是亦是應化身佛。應供為什麼？應供即是說呢，應人天的供養。正遍知就知一切法，此法正而不遍，圓融無礙，所以叫正遍知。明行足，明者三明，宿命明，天眼明，漏盡明。行咩呢？就身口意三業徹底清淨。咁呢啲我唔會好詳細解釋啦，因為如果我每樣都詳細解釋咧，要好多時間。善世，善世嘅意思即係好去咁解，就是、gone 好去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入無與涅槃，生滅滅以直滅為樂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enter into nirvana 善世。世間解一切有情無情嘅事相無不了解。世間一切的事他都了解的，就叫世間解。無上士就十法界中以佛為最上，所以叫無上士。調御丈夫善能調御惡者，使其入正道。天人師，天和人的師表。佛，佛是有自覺覺他各行圓滿的意義。世尊 Bhagavati 就是世間之尊。所以如來這裡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如來是佛的十號之一來的。善護念諸菩薩，就心護念諸菩薩，富足諸菩薩，口傳授佛法諸菩薩。善男世尊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雲何住，雲何降伏其心。何謂善男子，善女人呢？點解加個善字落去呢？我覺得如果係話加個善字呢，起碼要受五戒先係善男子，善女人。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淫，不妄語，不飲酒，所以居士好多居士都受呢五戒嘅。如果你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飲酒，算唔算善男子啊？我諗唔係算善男子。你殺生嘅係咪善男子啊？所以如果大家想做善男子，你必須受五戒：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飲酒啊，都唔做呢五樣事唔做。咁有好多居士話噶。咁飲酒，我飲少少得唔得啊？點解飲酒都成為一個戒呢？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淫，不妄語，佢明白啦。點解又不飲酒呢？咁飲酒，如果我飲完酒，我咩事都唔，我唔做事。我飲完酒，我瞓覺，我冇做到壞事啊。但係咧，點解要立咗酒戒呢？釋迦牟尼佛在世嘅時候俾咗一個譬喻，有一個人。他喝醉了酒，他喝醉了酒回家再想喝過，喝回家隔壁鄰舍有一隻雞，他就捉了那隻雞，偷了那隻雞，劏了那隻雞就繼續喝了，那犯了什麼？殺生之罪了。因為喝醉了而偷了人一隻雞，殺了那隻雞，犯了偷盜又犯了殺罪，因為喝酒而犯這兩樣東西。咁啊，隔離嗰個女士咧要揾只雞喎，揾只雞就拍門啦。你有冇見過只雞啊？冇，我冇見咗你只雞，又犯咗妄語啦。咁、那個女士就走啦，但佢見到個女士樣貌咁好，佢就強姦咗個女士喎，犯咗淫。因為飲酒殺盜淫妄都犯埋，所以雖然飲酒本身冇問題，你飲咗酒你瞓覺你冇問題啊。但是飲酒會牽涉你做其他的聖戒的事情，所以列飲酒是為五戒裏面之一，所以有原因的。如果人家說、哦、我飲了酒我什麼都不做，我睡覺得不得啊，就因為有這個緣故，所以飲酒都列為這個戒。那麼善男子善女人起碼都受五戒，或者五戒裏面你受一戒，那才是叫善男子善女人的。那麼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如果簡單來說，什麼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呢？梵語 Anuttara Samyasambuddhi 以亦為無上正等正覺。無上是指智慧圓滿，萬德俱備，沒有能夠在他之上的這個智慧。從世間的聰明不同，世間的聰明是世間法，他這個是出世間法。正等是不偏 而平等，正確是正確的覺悟。他的意思是指佛陀你經過這麼久的修行，一切業行得到徹底淨化，脫離了三界六道輪迴的束縛，離苦得樂，得到人生的大解脫，對宇宙人生的真理達到究竟的覺悟，咁先你叫做 anuttara sammyasambuddhi。 點解 anuttara sammyasambuddhi 唔譯嘅意思就取個音呢？翻譯佛經有五不翻噶嘛，因為佢嘅含嘅義理好深好遠，你翻咧就要一大大串咁翻個名出嚟，所以不如保持翻個音，所以就保持個音唔翻個義嘅。Anuttara sammyasambuddhi， 咁啊呢叫做覺啦。咁有啲人問啦，覺簡稱咧就叫做菩提啦。嗱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咁我哋簡稱佢，我哋中國人中意簡化噶嘛，唔中意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咁啊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即係發菩提心，就用菩提兩個字。而菩提咧 ，buddhi 都係有佢嘅意義嘅 ，buddhi 本身咧係覺咁解。不過前面的意義就解釋呢，這個覺是怎樣呢？不是普通的覺，是無上的覺，是正而不偏的覺，是正確的覺。所以 Bodhi Buddha Buddha 是從 Bodhi 裡面演變出來的字。有些人說 Bodhi 是菩提，智慧 Prajna 就是智慧，為什麼菩提和智慧是同不同呢？是不是兩樣東西都是一樣東西來的呢？為什麼又說實相波野菩提，波野是很重要的智慧，那智慧和菩提的 body， 智慧和覺悟是不是一樣，是不 是不是同一樣東西來的呢？波野是從因的角度看的，菩提是從覺的角度看的，有因有果的嘛。你從波野，你種了波野的種子，你就得到菩提的果，兩樣都是一樣東西來的，有因有果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從因而到果。如果你問有些人，有些居士喜歡問這個問題，為什麼波野又叫做波野又叫做菩提呢？其實兩樣都是一樣東西嘛。波野是從因來看，菩提是從果來看。波野是智慧，菩提是正覺，但是兩者的體都是一樣的，即是說水和浪的體是一樣的嘛，相不同而已。為什麼一個稱為波野，一個稱為菩提呢？是因為修因和正果的程度不同，一切佛在因中修六道萬行為之波野，到了正了果，達到六通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，即是達到佛的境界，就叫菩提了，即是有因有果的分別的。那我現在講來講去都是講菩提，我只是講一樣東西而已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讲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是发菩提心，发这个菩提心，发这个菩提心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发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，我应云何住，怎样去安住这个菩提心，令到它不变呢？很重要的，人的心会常常变的，每一樣嘢即係在變動之中，包括人心。人嘅心即係好多好多啊！我哋初一啲男女都好啦，初初發生戀愛啦，戀愛之後啦，慢慢變心咪離婚。心你唔好以為冇，你開始嘅時候大家嘅心好堅固嘅，但係後來就變噶咯。你就算做生意都係噶，啊，你個 partner 同你好好嘅，佢會變噶。所以咧，我哋知道佛理咧，對我哋人生，對我哋做好多樣嘢，我哋嘅睇法咧，都應該同嗰啲唔懂佛理嘅人嘅睇法咧，係有少少智慧係高超啲嘅，因為佢睇出每一樣事情都係在變動之中噶嘛。咁呢個法，呢個菩提心，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雲何住？點樣令到呢個菩提心安住？呢個菩提心唔會令到佢變心咧，走咗歪路咧？應雲何住？怎樣安住這個心，或者安住在無生法忍之中，安住這個心而令到它不變。如果它變又怎樣？會變的噃，你不可以令到它不變的，為什麼會變呢？變 運河降服其心，如果佢變咗走咗歪路嘅時候，又起咗煩惱，點樣降服佢呢？令到佢唔變呢？當佢變嘅時候，令到佢唔好變呢？降服煩惱，安住你個菩提心。當佢有煩惱嘅時候產生嘅時候咧，你點降服佢嘅煩惱呢？即係話 ，how to maintain your body mind， and when mental afflictions arise， how do you overcome your mental afflictions？ 好 practical 嘅喎，好現實嘅喎。你有煩惱嘅時候，你點控點樣降服你嘅煩惱啊？你點樣安住你嘅菩提心啊？如果你能夠時常安住你嘅菩提心，時常煩惱一起咧，你就能夠降服你嘅煩惱咧，你就走入聖道噶啦。我哋信佛唔係一味求福、求壽、求命、求財、求利嘅喎。我信佛，我希望我病好，我就而家咧就要念彌陀經啦，我又念地藏經啦，因為咧我過兩日咧我又要做手術啦，所以我今晚咧要念十部地藏經，幾多部？金剛經嗰啲全部係求某件事而信嘅，嗰個唔係正信。今晚我就同大家講呢個問題，淨係發菩提心呢樣嘢可以講成晚噶。不過我哋一樣消文，每個字我哋都知道點解。金剛經裏邊我哋每個字大概知道點解，但係去到重要嘅義理咧，我會發揮得會詳盡好多嘅，等大家知道裏邊重要嘅意義咧，係你應該係吸收裏邊重要嘅意義。講到菩提啦，點為止發菩提心發得準確啊？即係話我哋信佛嘅心態係點樣嘅？信佛嘅心態各有不同嘅喎。我哋點樣信佛先至係正確嘅心態呢？即係話菩提心發願立行嘅標準，如果你睇唔出你個標準，你點信佛啊？你看不出这个标准，你怎么辨别哪些是邪教，哪些是真教，哪些是伪教，哪些是大，哪些是小。所以我们辨别信佛的心态，和辨别这个人所信的信仰是不是邪正真伪大小偏圆，有八种不同的心态的嘛。你不懂分辨，你就走去邪的道场，邪你信跟了邪师咯。因為我哋末法時代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，咁所以我去到發菩提心呢樣咧，我必須停落嚟講佢半小時，就發講專講發菩提心，點樣發菩提心？點為之邪啊？你發嘅菩提心都唔係正嘅，你係邪嘅。嗱，咁我哋睇下你個內容啦。一向修行，不救自心。但知外慕，或求利养，或好名，贪现世欲乐，或望未来果报，如是发心，明知为邪。我信佛，如果我信佛呢，唉，我今世个样唔得啊，所以我揾唔到归宿。我下一世呢，我而家呢信佛呢，我要时常买花敬佛，下一世我就会靓啦。下一世靓呢，我揾到揾个好好嘅夫婿啦。咁你要望未來個果報啊！我呢一世窮啊，我要發多啲心布施，望來世好啲。咁你望未來個果報，呢個係邪嘅喎，係邪見嚟嘅噃。嗱，我呢、這個呢發菩提心發願立行嘅標準，唔係我自己寫落嚟嘅噃，我係根據勸法省庵大師嘅勸法菩提心文，將佢嘅內容消化咗擺落嚟嘅。省庵大師的勸法菩提心文呢，是大家都要研習的，但是今晚你就明白了，省庵大師講這八種辨別邪正的方法。如果你一向修行不救自心，你不是修心的，你是望福的，但知外慕或求利養，或者這個就算是出家人都好，這個出家人呢，起了一個大廟，起了一個大廟之後呢，他專做南摩，專賺錢，起完一間廟就起第二間，跟住呢個廟就越來越大了，他所望祈求的呢，就是起最莊嚴的廟，等到他有名聞、有利養、有號名，那這就是邪咯，就是邪的啦，就不是正的啦，大家要懂分別的。 如果你去到某師啊，佢認為哦，我要我哋要我我哋佢唔係弘揚，佢冇話弘揚佛法講經説法嘅，佢係主要係做咩咧？主要係做南無嘅，咁就有問題噶咯噃。嗱，唔係為錢為名聞利養為好命。因為現世嚟講，我哋喺末法時代，廟起得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多 ，hardware 好多 ，software 好少，人才越嚟越少。廟起得越嚟越大，越嚟越莊嚴，點解啊？有問題咯。呢、這個就我哋要辨別咩叫邪，咩叫正。如是法心明知為邪，咩叫正呢？既不求名聞利養，又不貪欲樂果報，唯為生死為菩提。如是法心為正，明知為正，咁咪好簡單啫。你記住就得噶啦。你為咗离苦得乐超脱生死而信佛，你为了菩提，你为了为生死，不是只是自己的生死，到自己脱离生死，乃至一切众生都要脱离生死，为菩提，菩提是觉悟，为什么叫做佛呢？自觉觉他，你除了自觉还要觉令到一切众生觉悟，自觉觉他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。所以發菩提心的人呢，不是只是自度的，必須發願度一切眾生。你不發願度一切眾生，就不是發菩提心。如果你能夠這樣發心呢，這樣才叫正。那什麼叫真呢？我現在講呢，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大家必須要在菩提這兩個字裡面呢多一些思維。真是什么？闻佛道长远，不生退怯，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，观众生难度，不生厌倦，如是法生明之为真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很长远的。如果你是从大乘佛法来讲，是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以成佛，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。除非你说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佛法里面有难行道、易行道嘛。我昨晚讲过了，龙树菩萨十住皮婆娑论里面讲有难行、易行。难行里面计时间来讲是三大阿僧祇劫，一个阿僧祇劫约略估计过1300万年，你计个千千万万年才可以成佛。如果你以小乘的佛法来讲，從初果衰陀洹，二果斯陀含，三果阿羅含，四果阿羅漢，是要幾多少啊？最少你初果，譬如你初果啦，你斷咗見惑，你仲要輪迴投胎喺欲界七次，先可以成阿羅漢，係經過好長嘅時間嘅。嗱呢樣咧，我呢樣就唔再長講詳細講啦，就只係話是佛道長遠，你不生退怯。你不會退怯的，即係好似地藏菩薩，地獄不空，世不成佛，眾生道盡方正菩提。地藏菩薩發的願咧係點咧？地獄裏邊冇眾生受苦，佢先係正菩提。地獄冇眾生受苦嘅時間幾長啊？哦，無盡啊！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眾生，觀眾生難度而唔生厭倦嘅，咁發心即係叫真發心。偽咧？有罪不忏，有过不除，内俗外清，此勤中怠，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所夹杂，虽有善法，复为罪业所污染，如是发心明之为伪。如果你咁发心咧，就伪啦，就唔系真啦。咁你自己衡量下，你嘅发心系点嘅咧？你系 fall into which category？ 你系？是不是邪的呢？你望未来果报，你又望你为贪求而信佛的，你就邪了。你是不是真的呢？你有没有上求心心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呢？大了，众生戒尽我愿方尽，菩提道成我愿方成，如是发心明之为大。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来听经，你成日听古仔的呢，你仲係未夠信心。我哋今次研習嘅咧就係《金剛經》。 如果你每日诵金刚经咧，你必须明白金刚经嘅义理。所以我唔会讲好多古仔俾你听嘅，我唔同以前咧，每日讲古仔引起你嘅兴趣，呢啲唔需要啊。我当大家都已经系你有咗呢个信心噶啦。你有呢个信心，你必须要诵经嘅时候咧，每一个字你都要明白。喺每一个字里边咧，你要观想菩提心嘅时候，你诵到嗰度，观想到嗰度，嗱里边有好多你认为系矛盾嘅咧，你要一一搞清楚。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为佛法。所謂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為一合相。點解會咁嘅咧？好似有矛盾咁咧？你要搞清楚啦。你唔搞清楚，你仲《金剛經》，你唔明白佢嘅意義嘅。啊，咁我而家咧就停留喺菩提心嗰度。你必須要知道信佛嘅心態點為之正確，點為之唔正確。如果你發咁嘅心咧，叫大心。小咧，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冤家，但其自道不欲道人，如是發心明之為小。你認為啊，這個世界真係痛苦啦，係牢三界就係牢獄嚟嘅，色界、欲界、無色界係牢獄，是生死如冤家。你要如果你觀三界如牢獄，是生死如冤家，你哋會嚟，你就會厭棄呢個世界，你就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或者你會要超脱生死。你必須要發呢個心嘅喎，這個小唔係唔好嘅喎，只係佢唔夠大啫。大同小可能佢係。都是真都是正的、哦、即是有大小之分，他要厭離，要自己得道，厭觀三界而牢獄，是生死而冤家，但其自道不欲道人，如果這樣的發心就叫做小發心了。偏若於心外見有眾生及以佛道，願道願成，功分不忘，知見不敏，如是發心名之為偏。即是說呢，仲有众生可度，我度一切众生，仲有我人能度之人所度之众，你仲有人我之分。以佛道呢，愿道愿成，功分不忘、哦、我自己讲到一切众生，我有这个功德了，我有讲到众生的功德。知见不敏，我现在是修我空，修法空，仲有执法，如是法心名之为偏。这里偏的意思就没圆那么好，但不是说是不是邪的，只是它未圆满。而上座部小乘是未圆满。圆满是怎样？若知自性是众生，故愿道脱自性是佛道，故愿成就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，以虚空为心，法虚空之原行，虚空之行，正虚空之果，亦无虚空之上可得，如是法心名之为圆。嗱，呢個圓呢度咧，你而家睇落去，可能你仲未明嘅喎。圓裏邊咧就係圓頓嘅大教，全部喺《金剛經》裏邊啦。即係話講到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道者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受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這個就係圓頓大教，咁你為之為圓。咁你今晚開始咧就要學圓頓大教啦。即係話咧。邪正真偽大小偏圓，你必須要正。必須要正，必須要真，必須要大，必須要圓。如果你是這樣呢，就完全是省庵大師說的正信、正知、正見的信佛了。咁我哋繼續呢個內容咯。嗱，我哋明白咗 anuttara 心有心 buddhi， 你發呢個菩提心係好重要嘅。當你當時你皈依嘅時候，就係已經發咗呢個菩提心噶啦。眾生無邊誓願道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，你已經包括咗喺裏邊噶啦。嗱，咁我繼續下邊嘅我哋消文咯喎，佛言善哉善哉，釋迦牟尼佛就答啦。什麼叫善哉善哉呢？如果 在上座部裏面說 Zaddu Zaddu， 逢親在上座部裏面，巴黎的 school， the Pali school 多數 Zaddu Zaddu， 即是善哉善哉，好好，即是好這樣。須菩提，如語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富足諸菩薩，正如你所說，如來的心時常懷念眾生，口時常委託付諸眾生教導眾生，如今諦聽。 谛听 listen 即系谛听。谛听有两个意义，真实之意，即系话你现时我讲演说《金刚经》嘅内容，你有冇谛听呢？发真实求道之心嚟听嘅咧，先系叫谛听。所以我一开始嘅时候，就大家必须要静坐五分钟、十分钟，放下万缘。你时常东谂西谂嘅，你唔集中精神，你真系静坐里边，你唔降服，你要妄想。当你听经嘅时候，你放下万缘咧，你先可以吸收到。放下万缘而听经嘅，先系叫谛听。你个心谂谂东谂西嘅，你就唔系谛听啦，即系发真实求道嘅心嚟听经，咁先有功德，咁先叫谛听。另外，谛听有审思之意，审系长审，思系思维，一路听经一路思维佢嘅义理。咁你喺个阿赖耶识先种下呢个种子。听经系好大功德噶噃，但系当你听经嘅时候，你唔谛听咧，你唔如理作意咧，功德好少。你既然都嚟到啦，点解你黑眼瞓呢？你唔黑眼瞓就唔系谛听咯，黑眼瞓不如翻屋企瞓觉，就唔系谛听啦。唔好嘥你嘅时间，时间好宝贵。因为好多居士话咧，我时常诵《金刚经》，我唔明《金刚经》嘅义理，咁你就要谛听谛听啦，唔好黑眼瞓啦。必须要真实求道嘅心嚟听，必须要审思审察，用思维心去听。谛听啦，嗱，如今谛听当为语说，咁我会为你讲啦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如果善男子、善女人发咗呢个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你就应该咁样样去安住你嘅菩提心，唔好令佢变。应该咁，如果佢变嘅时候咧，预咗你变噶咯。你邊有煩惱起啦？因為當六根對六塵嘅時候，有五十一個心所幫助你產生煩惱噶嘛？貪嗔痴、殺盜淫妄、邪見、驕喘狂、放逸無慚無愧。如果用現代嘅言語講咧，抑鬱啦、jealousy、hatred、disappointment、depression、anxiety， 所有呢啲煩惱都會產生。呢啲咪就係要降伏啦。要降伏呢啲心咯，啊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啊，应如是住，应该咁样令到佢安住嘅菩提心。如果呢个菩提心产生变动啦，烦恼心一起嘅时候咧，你就要咁样去降伏啦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边系教人修心噶喎。我喺《金刚经》，我喺第一堂里边就讲啦，我哋研习《金刚经》咧，里边有32份，32份里边咧。我哋讲嘅时候咧，必须要知道佢整个《金刚经》嘅结构嘅内容。第一份我哋已经讲咗啦，系咩份啊？系序份 （introduction）。序份里边我哋讲咩咧？系六种成就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给夫读完，咪六种成就咯。六种成就先可以成就呢个系叫做即成就一个法会。咁呢个叫做 introduction 系序份。从第二份至到第八份咧。就是令到你產生信心的，你去第二份，你去到第八份，一路第八份，怎樣產生信心呢？你每一份的字，如果你能夠互相溝通，每一份的字都知道它的關係，你對於整部經文你就 很通了。如果你對於《金剛經》的經文裡面通了裡面的波野義理，你對於所有的經典都仍然明白。所以講經的法師呢，必須要通《金剛經》的。如果你通了《金剛經》呢，你講經就容易講了，你介紹佛法給人就容易了，因為你通了波野。所以你《金剛經》是必修之課來的。很多講經的法師呢，都是從《金剛經》着手，亦從《金剛經》開悟的。所以是必須，是一個必修的法門來的。那第從第二份到第八份呢，我們講是怎樣？是建立你的信心。整部《金刚经》就四个字：信解修正。从第二份到第八份，就是 to establish your faith， 就是建立你的信心。从第九份到16份呢，就要你了解《金刚经》的内容 ，establishment of understanding， 怎知道你的内容？ 呢、這個要 你要知道每一份嘅，你要知道整個金剛經嘅脈絡，前後你都能夠個關係你搞通嘅，去到邊份你都知道裏邊嘅義理嘅，咁你先係明白經典喎，明白金剛經嘅內容。第十七份至到第二十四份咧就教你點修行啦 ，establishment of practice 點去修行，點樣依金剛經？你淨係信而了解佢，你仲要依照佢去修行先得噶嘛？從文思修入三摩地啊嘛，你只係知道佢文字波嘢。你冇觀照波嘢，你點能夠達到實相波嘢呢？你必須要修噶嘛，根據佢嚟修噶嘛。從第二十五份至三十一份咧，就正果嘅部分啦。第三十二份最後咧，就流通份啦。嗱，呢啲我一路講嘅時候，我每一份裏邊咧個關係同埋每一份嘅脈絡咧都要搞清楚嘅噃。如果你咁研習《金剛經》咧，你就好明白。當你明白咗《金剛經》嘅時候，你《心經》就好容易明白啦。因為《心經》是整部《金剛經》的 summary，《金剛經》是整部《大波野經》的 summary，《大波野經》是圓莊法師最後那幾年翻譯的，六百卷《大波野經》，十六會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就是《金剛經》了，即是整部《金剛經》是將整部《大波野經》的 summary 來的，你讀通《金剛經》，你只係讀，你只係明白《大波野經》，所以你必須要下苦功去讀通《金剛經》佢，咁你就了解佛法啦。講完第二份咯，第二份裏邊最重要係邊一點啊？最重要就係須菩提開始問一個問題，呢、這個問題咧引起成部《金剛經》出嚟。個問題係咩啊？要記住啊！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你必须要知道须菩提问呢个问题。善男子善女人当佢发菩提心嘅时候，佢点能够令到呢个菩提心不变？当佢变嘅时候，佢点纠正佢？当你有烦恼产生，点降伏佢？就系问呢个问题，成部金刚经就开显出嚟啦。而里边呢个问题最重要嘅边一点啊？就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我根本未發心，未發心就唔可以成得佛嘅。嗱，講心嚟講，有初發心叫做發心啦，究竟心即係話發咗心之後咧就會成佛嘅咯喎，呢個成佛嘅心最難嘅係咩啊？最難嘅都係發心，所以你勸極人信佛，你勸極佢嚟聽經，佢都唔嚟嘅。你的先生你勸了他幾年了他都不信佛，你的仔你的女兒他都不信佛，因為為什麼？最難是發心，最難是第一步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他行千里行第一步，他只要行出第一步他就會繼續行的了，所以你不用灰心，你一路講 你介紹他佛法他不聽你嘛，為什麼？佛已經講了發心是最難的，發了心之後反為比發心容易，他發了心之後行了第一步了，他走了第一步他就繼續走了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嘛，合抱千木始於毫末嘛，即是說一棵大樹幾個人才抱得到的，他開始是 一個 small plant 來的，是毫末的一個兩三寸而已，慢慢慢慢他就成棵樹了。好啦，講咗呢個第二份之後呢就第三份啦。第三份係大乘正中份第三。佛告須菩提，佛就答須菩提喎，問咗呢個好重要嘅問題喎，開顯成部金剛經喎。諸菩薩摩诃薩應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。第三份已经对一些不研习金刚经不明白的人就产生矛盾了，为什么灭度一切众生又没有一个众生灭度的？又说度众生，一会又说没有众生度，为什么？咁你要谛听啦，慢慢要追寻点解佢咁讲啦。佛就答须菩提啦：诸菩萨摩诃萨 諸菩薩摩诃薩，須菩提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就話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如果善男，大家要分析經文咧，要好仔細嘅。須菩提問嘅時候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發菩提心啊嘛，點解佛就答諸菩薩摩诃薩啊？前後好似有啲矛盾。問就係問善男子、善女人啫嘛，點解佛答嘅時候就話呢啲菩薩摩诃薩呢應該咁做？咁但係我哋未係菩薩摩诃薩啦，咁點解佛會講到菩薩摩诃薩咁嚴重啊？大家有冇留意呢樣嘢啊？你明唔明白我講咩啊？你明白啦嘛？問就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普通嘅眾生嚟嘅啫嘛，點解佛又會講又要答嘅時候就話嗱？菩薩摩诃薩呢應該咁樣樣去安住佢嘅心啦，應該咁樣降服其心啊！咁忽然間會高咗咁多、咁多、咁多等級噶。喺呢一方面咧，佛所講嘅就係話咧，你發嘅心要大，從發心嘅角度答呢個問題，就係話如果你發菩薩摩诃薩嘅心，如果你唔發菩薩摩诃薩嘅心咧，你就唔係發菩提心啦。下下都叫你發菩提心嘅噃，咩叫菩薩啊？菩薩就菩提薩陀，覺悟嘅有情眾生就叫菩薩。呢個眾生發願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你有冇發呢個心？你唔係呢個發，你冇發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你就唔係菩薩。如果你發咗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你就係發心嘅菩薩。當你係菩薩，你實發咗呢個心，你念觀音菩薩有感應啦。你冇发呢个心就你同菩萨嘅感应仲未通，所以点解有啲人念观音菩萨得到感应，而你念到唔得唔到感应咧？你下系自私心，你冇发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嘅心，即系话你嘅心同观音菩萨嘅心唔系相连嘅。你个系自私心，观音菩萨佢系大悲心、无为心，唔同啦嘛。所以你必须要发心。三贤位嘅菩萨就叫做普通菩萨啦，十信十住十行。十行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咧，登咗地以後嘅十地菩薩就叫做摩诃薩，摩诃薩咧就高級啲噶啦，摩诃薩陀就叫大，摩诃即係大，薩陀就係菩薩，菩薩摩诃薩加咗摩诃薩就唔同噶咯，即係話菩薩嗰個境界咧係權教大乘嘅菩薩係低啲，實教嘅菩薩叫做摩诃薩，但係佛。答須菩提呢個問題咧，就是、要你發大心，你要發摩诃薩嘅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呢、這個係唔係講唔係教菩薩摩诃薩？因為點解啊？須菩提問普通嘅眾生啫嘛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佛又應該講，佛應該佛告須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應如是降伏其心，即係啱啊？點解要講到菩薩摩诃薩啊？好似問非所答喎，其實唔係，就係話。你必須要好似呢啲菩薩摩诃薩，從因地發呢啲心。你要咁，佛係 imply 呢樣嘢出嚟喎。應如是降伏其心，所以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乃至非想非非想嗰度得大串，就十類眾生啦。十類眾生你要明白，我哋眾生有幾多類啊？呢個係我以前嘅講地藏經嘅時候咧，俾大家知道喺呢個三界裏面有幾多個眾生。你要明白，所有一切眾生有我哋有幾多個呢個娑婆世界三界裏面有乜嘢眾生？《金剛經》喺第三份咧就講度一切眾生，將所有嘅眾生都講曬出嚟，全部包括曬十類嘅眾生。嗱，我哋要知道我哋住喺三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啦。我哋喺邊度住啊？我哋住喺欲界啊嘛。欲界裏邊有天。有人有地獄有惡鬼有畜生有鬼叫欲界，再上一界就色界啦。色界呢就只有天人，無色界又是天人。每一界的快樂都比下一界高的。咁喺下一界裏面呢就有四類：胎生、濕生、卵生、化生。色界里面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咁每一界里面你去到嗰一界咧，都系因为你嘅修行带你嘅业力去嗰一界嘅。即系话我哋系欲界里面嘅众生啊嘛，你同我都系欲界里面嘅众生。点解我哋做呢度欲界啊？ 有情欲嘅，有淫欲，有情欲，有色欲，有食欲，大家都有呢样嘢。所以我时常同人讲，我哋都系天涯沦落人，我哋都系喺欲界里边嘅众生。而我哋点解嚟到欲界？因为我哋有情欲，有情欲系走去欲界嘅。所以必须要离欲，你先可以超脱欲界。离欲嘅众生就唔喺欲界噶咯噃，高级好多去到色界噶咯噃。色界里边冇咗情欲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初禅有三天，二禅有三天，三禅有三天，四禅有九天。咁即系话咧，而家我哋欲界嘅人咧，其实系好低下嘅啫，因为有男女嘅情欲。有男女的情欲就永远在欲界之中，有一类的众生没了情欲了，他在色界里面超过我们的快乐千千万万倍，他是修十善业的，他除了修十善业，他还要修禅定才去到色界。你不修禅定都去不到色界的，你不修禅定，你只是修十善，你不去欲界的天界，你仍然有男女情欲。但是修禅的人呢，他没了情欲就去到色界，没有情欲才是快乐的，真真正正的禅乐，有情欲的是苦的。所以出家的人必须脱离情欲，如果你是在家的居士，很难从禅里面开悟的，因为你还有男女的情欲，你怎会在禅里面开悟呢？你必须是出家才从禅里面开悟得快的嘛。如果你 想求从禅里面得到觉悟，你必须要出家。你一方面有男女的情欲，你一方面打坐，怎可以离开欲界？离不开欲界的。再高级的就无色界了。在这里你有十类的众生，那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释迦牟尼佛呢就用几句说话 解释十类众生。你知道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呢，有了这个基础，有了这个保基礎的知識，世界的知識，才可以明白我以後以下所講的十類眾生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點為止十類眾生呢？這裡下面就講了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就講外相而說的，所緣境而說的，是講個外表的相狀了。下面呢，有想無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就是要讲心里面讲的。他从相和心将三界的众生分了类，就是说你度晒这些众生，十类的众生，卵生雀鸟就卵生，胎生人猫啊狗啊牛啊，那就胎生。湿生呢，水气湿湿而生的，离水就不生的了，那些小虫啊就湿生。化生从无而变化出来的，色界里面的众生就是化生的了，他无需有男女而出的，不是在不净的身体里面转出来的，他是化身出来的。如果从欲界来讲，禅都是属于化身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当那个虫呢，它的壳变出来的时候，它变成第二种动物，但是翅膀而飞，所以禅和蚊呢都属于化身。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身，有色无色，有色咪欲界咪有色咯，色界都系有色啦。色界初禅三天，二禅三天，三禅三天，四禅九天，都系属于色界。因为点解咧？虽然佢比我哋高，但系佢仍然都系有形状嘅，有形相嘅。即系话咧，佢哋仲有四大嘅身体，佢哋仲有物质。欲界当然有物质啦，你同我身体有物质嚟噶嘛，系四大所组成嘅物质啊嘛。无色界就无相状噶啦，更加高深噶啦。无色界是空无边处天，色无边处天，无所有处天，非想非，非想天，这些是属于什么呢？有色无色，若有色若无色，加上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一共十类。有想是指什么呢？从内心来讲的，从 mind 来讲的，以上呢讲过，从 appearance 来讲，从 form 来讲的，现在是从 mind 来讲的。有想，欲界和色界、无色界都有想的，它都有色的想的，有个心色的。无想在第四禅，在第四禅里面呢，有个叫做无想天。 裏面的眾生呢的第六識不動的。嗱，我哋知道我哋嘅 consciousness， 我哋有色，一個我哋嘅眾生咧有八色噶嘛，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身色、意色、末羅色、阿賴耶色，我哋有八個 consciousness 噶嘛，眼嘅 consciousness、eye consciousness、nose， 乃至到 Alaya consciousness， 嗰個係末羅色，乃至到阿賴耶色，咁呢個色都係有想嘅喎。都是有妄想的，所以若有想若無想，無想是指第四禪的無想天，在第四禪這個無想天它是無想的，第六色不動的，是有就指那個天的眾生。若非有想非無想，單指無色界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天，這個眾這裡的眾生呢又有想又無想，非有想即是說它沒有粗顯的想念的了，非無想即仲有微細嘅妄念，所以佢仲未脱離生死。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啊？即係話咧，所有一切眾生咧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咧，都願意度脱佢哋嘅，度佢哋入涅盤嘅，就呢十類嘅眾生啊，呢十類咧包括曬所有嘅眾生，流轉生死嘅眾生。所以《金剛經》係裏邊講好多嘅資料嘅喎，你必須要消化得到，你先明白。如果能夠消化得到，每個人學佛都要下苦功嘅喎。我哋初初睇金木讀《金剛經》都係唔明嘅噃，唔明嘅時候慢慢諗佢嘅義理，你諗得多，你哋自然會明噶啦。嗱，咁呢個十類嘅眾生，我皆令入無餘涅盤而滅道之。佢救助佢滅道，佢咩叫涅盤啊？以大乘嘅角度睇涅盤，以小乘嘅角度睇涅盤，有兩種不同嘅涅盤。Nirvana 叫做涅盤，大乘點睇涅盤呢？就有餘涅盤同埋無餘涅盤。咁涅盤裏面有餘涅盤，就係以斷見思惑尚如根本無明未斷。以大乘嚟講咧，就叫有餘涅盤。已經斷了見思惑，還有根本無明未斷。無餘涅盤就是業色皆空，轉色成智，無明沒有無明了，生滅滅意，直滅現前，這個就無餘涅盤，就是完全走入涅盤的境界。無餘涅盤這個大乘的涅盤的思想就是這樣。小乘的涅盤就是有餘，就是以斷見思惑尚如報身未盡，就是說阿羅漢他已經斷了見思惑了，佢呢個身體冇呢一世嘅身體冇咗之後咧，佢就唔會再投胎噶啦。但係佢仲有呢個身體喎，佢阿羅漢仲有呢個身體，仲係弘揚佛法咯。身體未消滅嘅噃。但係當佢要入涅盤嘅時候啦，佢就有三昧火光一燒個身體，佢就冇咗噶啦，就入無餘涅盤啦，叫做灰身滅智，報身無餘。就冇咗呢個身體啦，咁呢個叫做入咗涅盤啦。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嘅菩薩咧，嘅善男子善女人咧，佢就會令到所有嘅十類嘅眾生都能夠離苦得樂入涅盤。你要知道涅盤點解啊？如是滅道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十無眾生得滅道者。令到眾生離苦得樂，點解滅道咗佢之後，佢又唔會滅道呢？點解會咁啊？十無眾生得滅道者，我哋可以用兩個角度去明白呢一句説話。第一個角度咧，就係先睇下文：十無眾生滅道者，點解啊？何以故啊？嘛，須菩提。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如果他滅了眾生，認為我滅到個眾生了，這個眾生得到了，那他還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那就不是真真正正發心的菩薩，還未去到圓。他可能是正，可能是真，但是他還未到圓。金剛經是講圓頓大法嘛，他未去到圓，為什麼未去到圓？從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的角度先去，我們去分析為什麼沒有眾生得到。第一，那為什麼沒有什麼叫無我相呢？ 眾生是什麼組成的？眾生是由四大五蕴所組成的嘛，是因緣和合而組成的一個身體。你和我的身體是四大五蕴，何謂四大啊？地水火風色這一方面講的物質，我們的身體是色受想行識五蕴嘛。照見五蕴皆空，《心經》裏面最重要的一句說話就是照見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如果人哋問你《心經》裏面咧，可唔可以講邊句最重要啊？咁就照見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照見五蕴皆空，點為之五蕴啊？你要分析五蕴嘅噃，你要了解點解無眾生得道咧？你要明白咩嘢叫做五蕴？五蕴係色受想行識，色是你的身，受想行识是你的心。我们不是身和心的和合体而已。 What is this identity? I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. 身和心和合就成为我咯，就成为五蕴咯。身就是四大咯，地水火风即是 material 来的，是物质来的。就是色，受想行识呢，受perception， 想受想行识 ，conceptualization， analysis， consciousness， 受想行识就系个心啦，个心就系受想行识。我对外界嘅所缘境，一切嘅从六根、眼耳鼻舌身意、烹缘六尘、色声香味触法，而有咗呢个感受同呢、这个呢、这个。六根烹緣六塵而產生六色，裏面全部是心的世界。咁呢啲全部是因緣和合體嚟嘅啫。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。有緣就這個身體就會成立，無緣就不成立。點解有緣啊？我而家仲生在生嘅，我而家身體健康嘅，我有緣咪呢個身體就有咯。但係一日無常到，呢個身體冇就冇噶啦。呢個係緣生之法，呢個身體係因緣所生，乃至每一樣事都因緣所生。未曾中論講，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。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。空點解呢？第一，因緣和合而生，因緣分散而滅。第二係無常嘅，因為因緣和合生，因緣分散而滅，因為係無常嘅。短暫的，所以會產生苦，這樣才叫做空。空不是什麼都沒有，我沒有什麼都沒有叫空，不是空，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而是它是因緣和合而有，因緣分散 就沒有了。但是如果這樣的時候，這個身體不過是因緣和合之體來的，還哪有個我相啊？這個我是真正的 real identity 的我，你是找不到的，你不能夠執著一個我相。當體即空，即係話你睇嗰件事情咧，佢就係因緣和合而生嘅，因緣分散而滅嘅。千祈唔好執著，呢個就係我嘅身體。即係話我琴日俾個舉例，我哋呢個身體，人生如逆旅，呢個身體就係我哋嘅酒店。呢個酒店咧，每一世都唔同，四星級、二星級、三星級，貧民區嘅酒店。呢個身體就係你，你係幾多星嘅酒店咧？你自己 check in， 你自己 check out。check in 同 check out 都係你，就係身體就不同。從無我嚟講，眾生係四大五蕴所結合而成嘅當體即空。咁仲邊有眾生得滅道啊？你點可以話眾生我滅道眾生？眾生係因緣和合而生噶嘛？即係呢度呢句説話咧，係帶出你，你要明白空嘅義理。你唔好諗住我冇眾生得道喎，我唔使度眾生喎。佛講冇眾生得道喎，唔係咁解。佛陀話俾你聽。眾生是因緣和合而生，因緣分散而滅，千祈不要執有我相。第二個，我以一切眾生形相別而體性同，何有別於我人之相？就是這個無人相。他的實相是一樣的嘛，他的體是一樣的嘛，他的體是清真如清淨的體嘛，不同的不同的經文就講呢個實相是不同的意義啊嘛，但係佢個體係同噶，即係好似永明延壽禪師講：一法千名，應緣立號；若悟一法，萬法圓通。你喺《金剛經》裏邊講呢個體咧， 就叫諸法實相。在《涅槃經》就叫做佛性，他又不是 講佛性了。在《圓覺經》裡面他又講種持，在《靈驗經》叫做常住真心，在《心經》就叫諸法空相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就講那樣東西。這個體來的嘛，這個體是一樣東西來的嘛，沒有變到的嘛。《華嚴經》就講法界，《金剛明經》講如來，《聖萬經》講如來藏，叫做這個如來藏來的，這個體叫如來藏。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真如，《唯識》裡面講圓成實性，全部都是講個體，這個體沒有變到的，在性不增，在繁不減，湛然寂靜。你必須要知道這個體性，如果你學佛你不知道有這個體性，你無從學佛。所以這個講無人相了。第三，一切眾生本具佛性，平等無異，諸法原生原滅，何有眾生相？既然一切都是平等的，無有眾生相，那何有眾生得到呢？無受者相，性自空寂，不生不滅，無過去現在未來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何有延續相？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，這三樣嘢呢，就是講 space， 講空間嘅。無受者，受者相就講 time， 講時間嘅。整個宇宙不外係時間與空間。宇宙，如果我哋概括咗宇宙，咩叫宇宙啊？就是、時間同空間嘅合體啫嘛。我哋咪空間咯。如果你分析到時間同空間咧，空間裏邊無我無人無眾生，唔執著一切嘅嘢，唔執著所有嘅所緣境，無有空間，無有無有一法可得。咁但係你仲執著時間喎？你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咯。過去心不可得，點解過去嘅已成過去咯？我仲要眷戀過去嘅不幸，過去眷戀過去嘅幸，快樂嘅事情。過去的不喜歡的事情就憎惡他，我還哪有過去，我沒有過去，不執著過去，亦 不執著未來。 Let the past be bygone and don't worry about the future. You live in the present. Even the present is not here. Every present will become a past. 現在心都不可得的，因為每一個現在馬上就成為過去了。有些人說我要活在當下，哪有當下的？你怎麼會做當下這個秒？我現在跟你說的這句說話立刻就過去了，還哪有當下？沒有當下，三心都不可得，當下都不可得。但是當下不可得不是叫你不理當下，當下不可得的，所以我什麼都不做了，我不如坐在這裡什麼都不做了。當下不可得，當下不可得就叫你不執著而已，你還要活在當下，積極地做當下的事情，咁解喎，唔係叫你做活在當下，當下當下無有一法可得，所以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，叫你破一切嘅 space， 破一切嘅物質，破一切宇宙裏邊嘅空間嘅嘢，唔執著一切空間嘅嘢，咪無有一法可得咯。所有嘅空間嘅嘢我都唔執著喎，但係我執著時間、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受者咧就係時間啦，我唔執著時間，咁仲有咩啊？無有一法可得，咁仲邊有眾生啊？過去的眾生又沒有，現在的眾生又沒有，未來的眾生又沒有。我們講到這個第三份，滅到一切眾生，無有眾生實滅道者，就不是矛盾，就是這樣解的。下面就解釋了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生相、無受者相，所以是無眾生實滅道。我另外還有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的，這個角度留下一次再講，不是只是這四相，還有一個角度裡面將它summarize 咗，等我哋知道點解度咗眾生又冇眾生得到咧？唔好執著有，如果你有眾生得到咧，你執著時間同空間，執著以往你度過嘅眾生，未來你度嘅眾生，執著有眾生得到，仲執著有十類嘅眾生，有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、有色無色、有想無想，你乜都執著曬，冚唪唥破曬你個我執，破到你乜都冇。當你乜都冇嘅時候，一法不生嘅時候，咩生啊？啊！波野生啦，喂，破到咩都冇，咁点啊？我好惊，破到咩都冇嘅时候，无有一法嘅时候，一法不生，波野生，你嘅智慧就生啦。当你智慧生，那个力就喺度啦。当你智慧生嘅时候， 你就會看破一切，冇有一樣嘢你會掛礙嘅。到時咧，當你完全無掛礙嘅時候，心無掛礙就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即係咩咧？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涼風，冬有雪。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一絲不掛嘅心，呢、這個心先係你嘅真心。你有呢個心，你能夠念念心相續。可能當你做金剛經嘅時候咧，你就冇咗呢個心。但係一擺低個金剛經，一出去做生意，你有呢個心啦。你就唔係念念相續啦。咁但係你識得回頭先得㗎，所以回頭是岸。你知道點樣去回頭，你唔會浸咗個頭落去，永遠執著，永遠煩惱。咁今日咧就係講到呢一度，只係講第三份。大家要攞住個重點喎。第一份講啲咩嘢？第二份講啲咩嘢？第三份講啲咩嘢？你要背到出嚟嘅喎，到最後尾嗰堂要考試嘅喎，要問你第一份講咩，第二份講咩，第三份講咩嘢？最重要嘅第二份，須菩提問嘅問題喺邊一份啊？第二份係咩問題啊？咁你要背出嚟嘅喎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雲何住？雲何降伏其心？最重要嘅問題都唔識，你點讀金剛經啊？就是因為呢個問題而開顯就成個金剛經出嚟，咁而佛一答啦，佛答好聰明嘅喎，佛答就係唔係話啊善男子善女人，你啊應該你感度眾生，佢唔係，佢話你係大菩薩，你係摩诃薩，你係發菩心菩，你唔好睇輕自己係善男子善女人咁簡單啦，你要發大心，你發大心要廣度十類嘅眾生，你廣度十類嘅眾生咧，度咗之後咧，你唔好執著啊。無有一眾生實滅道者，因為點解啊？你度眾生而執著咧，即係你仲有時間空間嚟牽纏，你仲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你仲有一切眾生你能度所度，你仲未得度啊，仲未徹底了解空義，仲未徹底了解波野義理。一二三份，大家明白啊？唔明白嘅舉手啊！即係大家明白啦。哇！冚棒冇舉手喎、啊，即係全部明白曬。你明白曬三份啊，已經夠啦，唔係唔嚟喎。明白曬三份啦，得咯，聽日唔使嚟咯，我冇叫你唔嚟啊。咪聽日哇，我明白觀成法師話咧，明白咗《金剛經》嘅前三份下邊唔使嚟噶啦，咁唔係喎，因為點解啊？前邊至到第八份啊，都係建立你嘅信心嘅啫，仲未入到精彩之處啊。點解建立你嘅信心啊？前面嗰八份以乜嘢嘢嚟建立你嘅信心啊？釋迦牟尼佛講經講開示好聰明噶，佢就話有咩功德？如果你有呢個信心嘅時候，下下用比喻話俾你聽咧，你明白呢樣嘢有咩功德，大到不可思議嘅功德。所以每一份裏邊咧，差唔多沒第二份至到第八份咧，都有提到你如果了解《金剛經》嘅義理咧，你個功德大到幾多？他用这样的方法，以一个权巧的方法、善巧的方法引导你去读《金刚经》，因为你求功德嘛，那你用这样的方法引导你去 The best salesman on earth， 慢慢引导你去入信解修正。那我们明晚是继续讲第四份，我们现在是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好，要礼佛三拜。